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00集，冉姐出手黑了全网络。 Q2 关乎到秦冉，秦修成直接点开 Q2 的主页，1000万粉丝，其他各种资料完全空白，但有个微博认证 OST 战队成员 Q2。 若小写的 Q2 秦修成有点陌生，但大写 Q2 秦修成半点不陌生，他甚至还建了一个新号跟这个 Q2 加了好友。秦闪是 OST 战队成员，秦影帝还没有想出一些什么头绪，经纪人的电话再次打过来。 看完了吧？ 经纪人还在工作室中，他站在窗边，窗户开了一条缝，两指间还夹了一根雪白的烟。 那个 Q2 是神牌创始人， 微博上已经分析出了一条线，秦冉打游戏的 Q2 就是 OST Q2。 OST Q2据杨飞去年在魔都介绍，是 OST 战队的老队员。网友们又神通广大的找到了去年魔都赛场的视频。视频内，秦冉戴着黑色口罩，但是他的气质不是一个口罩就能压得住的。通过镜头都能看清他眉眼的韧情恣意。而 Q2 游戏页面的9张神牌 bug, 据游戏大神分析，那不是 bug, 因为神牌创始人可以复制自己创造的3张神牌，秦冉的9张神牌是叠加的。4年前的事情太遥远了，只有少数人记得杨飞说过的那句要带着队友的神牌拿到冠军的话。此时翻出来，很容易就推到一个结论，大写 Q2 就是微博上的这个小写 Q2, 神牌创始人。秦影帝对神牌创始人没有什么概念，听经纪人一说，他笑了笑，又重新拧了车钥匙，戴上了蓝牙耳机，一贯淡然严谨的脸上浮了一层笑。 冉冉游戏一直玩得很好， 声音听起来还有些骄傲。他把车缓缓开到大道上，手机那头经纪人伸手弹了弹烟灰，听着秦影帝的话，他一双深邃的眼眸眯起，沉默了一会儿才很轻地开口道： 秦影帝啊，你可能不知道，创造神牌上面的技能、神牌动作、出场都是需要编写程序的， 不是普通游戏，创造一个人物随手点击下合成就行的。若是其他，经纪人可能不会这么急着告诉秦修成，可秦冉会编程，经纪人知道这一点对秦修成、对秦家来说至关重要。刺啦一声，车子猛然停在路中央，黑暗中坐在驾驶座上的秦修成缓缓抬起了头，向来俊美淡然的脸上表情一点一点的崩裂了。停栏，秦冉给秦玲发完消息之后，他刚洗完澡出来，本来想去开电脑，忽然脚步一顿，转身去开门。程俊斜靠在门外，双手环胸，白皙的指尖慢条斯理地敲着手臂。听到声音，他懒懒散散地侧过头看着他，漆黑的眼眸氤氲着浅邃的光。好半晌低叹一声，秦冉挑眉侧身让他进来。怎么？ 就你能不能…… 程俊知道他一向不关注网络上的事情，最多就打打游戏，注册了一个微博，一年都不发一条内容。秦冉找了个毛巾继续擦头发，一边擦一边看他，示意他继续说。程俊没有进来，依旧靠着门框，身影修长。 他看着秦冉，不紧不慢地开口道： 捂好你的小马甲。 秦冉手一顿，他扔了毛巾，拿起桌子上亮着的手机。南慧瑶给他打了5通电话，邢开给他打了3通电话，林思然给他打了10通电话，陆兆颖给他打了20通电话。秦冉抿了抿唇。身后，程俊打开微博给他看网友推算出来的等式。秦冉有些无语，他面无表情地拉开椅子，打开电脑，又按出编辑器，输入了一串代码，噼里啪啦地按着键盘，显示着他此刻的烦躁。程俊拿起他扔到桌子上的毛巾，看着这样的秦冉有点头疼。这会儿删热搜、删帖子、删微博根本没用，因为该知道的都知道了。尤其是这一删，本来将信将疑的人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相信，十分的欲盖弥彰。只是看着秦冉那张又冷又燥的脸，程俊咳了一声，没有再说。5分钟后，所有吃瓜的网友发现再一刷新，自己看的微博显示已删除。微博上所有关于 Q2 的帖子犹如悬疑一般，全都消失得干干净净。再点进去微博，本来已经蹦到热搜第一的小写 Q2 忽然不见了，被压在第二的妍希重新回归第一。网友们搜 Q2 也搜不出来一个所以然。大概20分钟后， Q2 热门话题中一条微博横空出世， @CJ 嘘，发火了。 有人暗搓搓的猥琐的保存着截图，对比了一下，正是大写 Q2 在偶像24小时暴露出的第一列好友页面，嚣张的排在好友第一名的至尊20星 CJ。 网友纷纷回复评论： 小声点儿，知道了。 嘘，了解。 却不知道，因为微博上所有关于大写 Q2 帖子全都消失的消息，节目组、经纪人还有各大网友、粉丝、吃瓜路人对小写 Q2 更是生起了发自内心的崇拜。光明正大的黑微博、删热搜，还让微博一句话都不敢说。翌日上午10点，秦冉去给秦玲送书，他今天是自己开车过来，程俊被他按在了家里，程木也不敢给他开车。一开门是秦汉秋。 冉冉，今天真的不留下来吃饭吗？ 秦汉秋回头看墙上挂钟的时间。 啊，快到饭点了。 昨天晚上他是没有打算在这里吃饭的。秦冉冷酷地扯下围巾，不过对着秦汉秋他还是挺礼貌的。好。秦汉秋也就没有抱希望地随口一问，此时听到他的回答愣了一两秒，才惊喜地回到厨房，噼里啪啦地开始准备午饭。屋内开了空调，秦冉伸手解了大衣的扣子，直接往秦玲的房间走。秦玲正坐在电脑面前，跟她在学校认识的朋友玩游戏呢。看到秦冉进来，她加快了速度打完，并礼貌地跟同学告别，这才惊喜地回头，一双好看的眼睛很亮。 姐。 嗯，秦冉随意地嗯了一声，然后把手中的黑书随手扔到秦玲的书桌上。升级版书。他拖了张椅子坐下，言简意赅。秦玲伸手翻了翻，本来他只想随意一看，翻到第一页他就出不来了，立马捧着书坐在床上看。门外，秦汉秋又打电话问秦修成中午来不来吃饭。秦修成今天有通告，中午过来太赶了。只是听说秦冉在，秦修成垂了眼眸，大概想了1分钟才答应了秦汉秋。 小侄女回来了。 经纪人开车载着秦修成去云锦小区，他现在有些激动。秦修成坐在后座靠着椅背， 似乎很累，眼眸半眯着，睫毛投下一层浅淡的阴影。听着经纪人的话，他睫毛颤了颤，然后嗯了一声。经纪人看了看后视镜，秦修晨似乎睡着了，他伸手关了车内的音乐，没有打扰秦修晨。20分钟后，将近12点，两人到达秦汉秋家。秦汉秋拿着锅铲兴冲冲地出来，询问两个人有没有想要吃的菜，得到答案之后又兴冲冲地回到厨房。秦修晨沉默地坐到沙发上，经纪人在屋内扫了一圈，没有看到秦冉，就意识到秦冉肯定在秦玲房间。他伸手推了一下眼镜，遗憾地坐到了沙发上，低头拿出手机刷微博，努力按捺住澎湃不已的心情。 秦影帝，昨晚怒删微博所有帖子的事情是你侄女干的吗？ 真的是大手笔，可怕到现在微博官方都不敢推送 Q2 神牌。若不是各大网友手机中暗搓搓地保存着截图，若不是偶像24小时还能截到9张神牌的截图，众人差点以为这是一场梦。秦修晨抿唇，他给自己倒了一杯水，垂下眸子，依旧是淡漠的模样，没有说话。经纪人靠着沙发在微博上翻了翻，试图搜索神牌的消息，还是什么都没有。他遗憾地要退出微博，正好看到刚刷新到一条网友的消息。 从昨晚到现在为什么都没人关注惊邪？我寻思着惊邪现在依旧很牛逼地保持着 M 周的联系，也没没落啊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